靠近五大湖的地区呢，将会出现比较强降水，像纽约就会出现大雨天气过程。那么对于它美国的中南部地区来说，气温呢仍然是比较高的，还是受到高压脊的控制，所以啊它的气温是在27到29度之间。 嗯， 对于欧洲来说，像中欧这一地区啊，因为今后2到3天它的气温仍然是比较高的，这个地方现在还算是炎热的天气，是在28，最高的时候有地方报到30度了。 嗯， 所以在这个季节，这个温度是在这些地区来说是比较高的。 嗯嗯。 那么，咱们亚洲因为还会有冷空气的活动，特别是咱们邻国蒙古国，在未来2到3天，它将会出现受冷空气影响，将会出现雨雪天气。它现在已经进入到深秋时节。 嗯。 那么降雨完了之后，相态会发生一些个变化，有的地方像它蒙古国的西部地区还会出现雨夹雪的这样一个现象。总体来说天气的变化呢并没有太大的波澜。 嗯， 这个天气总体来说还是符合这个季节的天气特点了。 嗯，谢谢刘老师。我们也希望台风过后呢大家的出行更加顺利一些。 对， 嗯，谢谢您，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新的请假理由又来了。 嗯， 我听说这个周末开始有人就出发了，是吧？一直连着11是吧？ 对对对，16天超长假期嘛。 这个太厉害了。 嗯， 如果各位到世界各地去转的时候，能够想起来我们环球趣闻录当中曾经跟你说的那个目的地的趣闻的话，我觉得就太有成就了。 对，今天的第一条其实还是挺有信息量的，然后也是可以满足大家，如果这周末就要出发，或者在十一黄金周去到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或者去买点小东西回来。 嗯，你要买到这样的东西，我们给你点个赞。 啊、嗯， 这说到的是巴黎的事儿。 是在巴黎的爱丽舍宫廷院内呢，新开了一家纪念品商店。嗯，前两天9月15号的总统府年度开张日的时候就已经正式开张了。 嗯， 而且同时它还特别符合当今人们的这个消费的观念和方式。 嗯， 因为它的网站上同时还开设了网购页面，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直邮到中国哈。 嗯嗯，这刚才说到的卖的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第一批上架的商品呢，一共有56种。 嗯， 说啊，大概超过一半的商品售价在15欧啊，大概就是120块钱人民币， 很平价呀。 啊，这个也就是说最高是这么高，对吧？ Uh-huh. 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印有法国总统夫妇头像的 T 恤衫，还有咖啡杯子， 嗯、 uh-huh. ，法国名表制造商打造的带有爱丽舍公徽这个标志的手表 啊， uh-huh. 啊，都是跟这个爱丽舍公有关系的啊。 好像很多国家都很喜欢做一些总统周边哈， 嗯， 像英国也很喜欢做这个皇室周边，对吧？ 女王周边是吧？ 对对对，这个法国巴黎这边的总统周边呢，还包括红白蓝三色相间的马卡龙点心。 哦，还卖点心呢， 嗯，甜品， 嗯，这个名字起马卡龙跟这个啊，这个、当事人的名字很像啊。 对对对对对，而同时这个甜品本身也是法国很。嗯， 经典的一款甜品嘛。 对对对。 马克龙当选的时候呢，因为姓氏和这种法式小圆饼马卡龙，对，读音和写法都很相近， 嗯， 所以其实当时是受到媒体和网友的调侃的。 嗯嗯嗯， 法国著名甜点师皮埃尔·艾尔姆从法国国旗得到了灵感，就设计制作了这样一种甜品， 就是红白蓝， 嗯， 三色的是吧？ 对 啊，这一批这个爱丽舍宫的定制纪念品，由大概20家法国企业合作生产。销售所得的12%呢，你听它分配啊，12%归爱丽舍宫所有，用于修缮这座将有300年历史的宫殿。 嗯 啊，这个制造商呢，从明年开始可以申请总统府的官方授权，在他们企业海内外的营业网点来售卖这些商品了，也就是 逻辑大概听懂了， 哎， 就是爱丽舍宫需要修缮了。 对对对，挣点钱嘛， 有点紧， 对。 对 对对，赞助呢也不能白赞助，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怎么办？我们就啊，用跟企业分成的这个 方式， 对， 然后同时也是一种宣传嘛， 双赢。 对，有一份总统府的声明说这个扩充销售渠道呢，可以提升这个总统府注册品牌， 嗯， 包括共和国价值观，还有法国文化以及这个公益的影响力。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做一个广告宣传， 挺好的。 对 于法国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宣传。据说啊，这件事情不是马克龙这个总统首创。 嗯 啊，因为他不是第一个让这个爱丽舍宫来卖纪念品贴补收入的法国的元首啊， 嗯， 这个副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呢，啊，这应该是前总统了啊，前面的这位任总统，他2010年的时候把法兰西总统注册成为了商标， 啊， 就是从他这人开始的。不过呢，开发出售的纪念品呢，当时啊只有这个像钥匙链啊、钢笔啊，很保守， 对，不太能够满足，嗯，游客的需求， 尤其现代的年轻的 是 吧？网红产品你得销售点跟这个主题相关的。 你看总统夫妇这么有话题性的这个事情印在了 T 恤上，是吧？ 这就不得了， 当地年轻人也一定会非常喜欢。 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也就是说用某一个中心人物的宣传力、影响力啊， 嗯， 它来带动整个，你看不管是爱丽舍宫还是这些企业， 嗯， 他们的销售能力， 嗯， 也能够为爱丽舍宫今后啊，它更好的发展、更好的维护做贡献嘛， 对， 挺好的啊。 这个假期如果要去到巴黎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去这个爱丽舍宫的，这个纪念品商店去转一转。 回来千万不要忘了啊，拍张图片发过来啊，给我们看一看你们买的 T 恤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马卡龙点心什么的。 对。好，刚才说的是法国，这是十一期间可能很多朋友都要去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了。 嗯，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法国，其实有很多的新鲜事儿啊。我觉得法国人是不缺乏想象力的啊， 嗯。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件事情呢，依然是由法国一个香槟生产商他们推出的一款饮料。而这个饮料呢，应该还是带酒精饮料是吧？ 是 香槟酒， 气泡且酒精。 哎，这个香槟有一个名字，嗯，很好听，叫零重力香槟。 所以真的是可以在太空旅行的时候， 你知道太空旅行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他们宇航员怎么喝东西的， 对啊， 就奇怪啊， 他没有办法去像正常在地球上喝一样， 好像如果弄出来的话就是一颗一颗的水珠啊，然后，啊，吞下去， 对对对。 如果啊有一天这个太空旅行能够成型的话，这家生产商他们推出的这个零重力香槟呢，据说就可以为你的太空旅行来增光添彩。 嗯，因为你可以在太空旅行当中一边俯瞰地球一边喝一杯香槟。 嗯， 这款名叫马姆大星带香槟的产品呢，主要卖点在于瓶子。 嗯， 这个瓶子是一个即使在零重力的环境下也可以保证倒出香槟的玻璃酒瓶， 就是解决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吗？ 哎，是喝不是吞。 嗯， 对，设计师奥克塔夫戴高乐说， 嗯， 最大的设计挑战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液体在零重力条件下流出瓶子。 嗯嗯嗯， 这叫马姆大星带香槟的酒瓶呢，因此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香槟的酒液，下半部分呢是二氧化碳。 嗯， 用手指头去转动那个阀门，就可以利用二氧化碳把酒的这个液体挤出瓶口。 哦， 但是一次呢只能挤出一些些，就不能这么流畅的咕嘟咕嘟咕嘟这么倒。 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啊，当时有一种饮料特别原始啊，那， 嗯， 怎么做的呢， 嗯？ 没有现在那个什么易拉罐啊， 嗯， 什么大的那个可乐瓶啊，都不是那种， 嗯， 它就是一个小的那个塑料袋，但是那个塑料袋呢是硬塑料的那种结构， 嗯， 它是长长的条， 嗯， 然后有一个口，咬一口， 吸得动， 对对对对，有点像那个， 嗯，那个既可以当液体喝，也可以冰到冰箱里面， 哎哎哎， 然后冰成。天哪，我跟你， 啊， 竟然是一个 同一个年代啊，越来越近了。哎，我回到这个香槟啊，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那古早的那种味道不太一样啊。 Uh-huh. 这个香槟酒呢，确实像刚才袁一所说，它不是两个部分吗？它有二氧化碳那个部分，它含有大量二氧化碳，因为香槟本来就是二氧化碳的产物。 嗯， 我们知道，如果你喝酒，你说哎呀，我喝这个啤酒啊，喝红酒啊，都喝不醉， 来，喝完之后再来点香槟，一下就醉了。 对对，它会因为有二氧化碳的存在，它会把那个对酒精最大程度的催化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个二氧化碳，由于在无重力环境当中，它不会浮起来。 嗯、 我们来讲解一下啊，它不会上浮，那随机分布在这个酒液里面，所以倒出的少量香槟酒会变成一团气泡。那为了防止这个气泡团飘散出来，无重力环境嘛，设计师呢就在瓶口纵向安装了一个铝制的套环来拦截那个气泡团。 嗯， 喝的时候啊，你再用一个类似氮杯的容器，及时的把那个气泡团给接住就可以了，就不让它飘到空中去。 啊， 由于这个香槟气泡颗粒会散落在口腔的各个角落里，在零重力环境下，饮用这种香槟将会别有一番滋味。 就不需要喝太多，不至于贪杯。 嗯， 但是它那个香气，它里面的各种味道、味觉的感官会可能体现的更充分一些。 嗯， 因为在这样的 分布在味蕾上。 对对对对对，咽都咽不下去。 哎呦，这香槟酒喝的真是有高度啊！ 嗯哼， 到太空里喝。 嗯、 我今天还看到那个新闻里面说，现在不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就是 Space 那家公司不是一直在做致力于。普通人太空旅行吗、 嗯、 第一个旅客已经定了。 哦，真的。 一个日本的一个亿万富豪。 哦。 就这人他要成为第一个啊上太空，而且上月球。 哇塞。 普通人。 嗯。 这多厉害。 嗯。 以后你看他拿一杯这样的法国香槟啊，一个日本人做了一家美国公司的。 然后喝着法国的香槟。 对对 对, 对。 这就是全球化嘛。好吧，说到日本的这个第一个可能会踏上月球的这个散客哈。 散客好。他是在游客中心订的吗？嗯。 我们来看一看日本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饮品 啊， 它是一种这个透明的饮料， 嗯， 不管是啤酒还是咖啡都跟清水一样， 嗯， 据说上班的时候喝都没有压力。 好像在某宝上见过类似的东西。 我之前给你尝过奶茶，跟那个清水一样。 哦， 就是矿泉水瓶 子，看起来明明就是透明的水， 但是喝起来是奶茶的 味道。 有那种 味道。对， 这个很奇怪啊，它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 我看了配料表没看懂，但是大致就是把它调成了奶茶的口感。但其实跟奶茶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对，但我们来看日本的这样的饮料，其实近年来已经有很多了哈。 嗯， 就是看起来像水，但是其实是刚才我们说的那样的饮料的味道。那日本的一家饮料公司呢，近期呢他们就推出了就是升级版啊，叫不含酒精的透明啤酒。你看看啊，希望能够有上班族青睐咱们的这样的产品。 我刚开始看标题的时候还在想说，你们上班的时候还想喝 啤 酒，过分了吧？但一看哦，不含酒精， 对，不含酒精， 也就是过把瘾，欺骗一下自己。 你想到东北的某种饮料了吗？面包发酵做的， 对对 对, 对，那个就是不含酒精嘛。 嗯， 过去五年里面啊，据说日本的有味道的水销售增长超过了一倍。我们知道日本的饮料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它的茶饮料，它是不含糖的，嗯、 对， 大部分不加糖， 对， 那喝起来跟茶一样。但是这种叫有味道的水呢，确确实实在日本是销量很高的。他们不喝那个，或者说很不爱喝那个没有味道的水。 他们就会认为说不带颜色就是很健康、很时尚、很清凉的。 没错，没错。这种产品呢是叫时尚、健康、清凉的包装来吸引大家。那去年那家公司，我们刚才说到那个茶饮料，日本那家公司啊，那家公司推出的透明奶茶特别畅销，然后他们就趁势推出了叫透明的桃茶， 嗯 啊，然后再次推出叫无酒精透明啤酒，希望上班族在办公室里面喝的时候不会感到有压力，因为没有酒精。 对，透明饮料的成功呢，也吸引了另外一家饮料公司，有一个著名的日本的啤酒品牌哈，也分了一杯羹。五月份呢，推出了只含60卡路里的透明牛奶浓缩咖啡，面世三周，据说卖了40万箱，相当于每年销售目标150万箱的30%。 啊，以三周就卖出了。 对，然后上个月呢，又推出了透明的抹茶，除了透明的外观之外呢，这个公司也希望以健康饮品的形象去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啊，就是都知道这个喝酒是有害健康啊，就是 饮料卡路里也很高， 哎哎， 对吧， 所以他们就把卡路里先降低了， 对， 然后再做成透明的没有酒精的这样的饮料。 所以日本的可乐公司六月份也推出了透明可乐呀， 你看看， 还是以零卡路里作为卖点，还加入了一些柠檬的味道。 实话说有一些饮料呢，当然我这个跟原因看法不一样啊，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健康饮品的， 我不喝饮料 拥趸啊，那对我们来讲，有某一些饮料如果就是零卡路里，我们知道是为了健康着想，然后做成什么不含任何糖分的，结果他还告诉你哎一模一样的味道，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 你们是无法接受的。 我尝遍了那家公司生产的基本所有的 无糖了。我明白，我可以理解你。 根本不可能。 嗯， 还是 classical 好。 说到这个日本的各种饮料哈，我们也来听一段大家可能很熟悉的日本的经典动漫当中的音乐 啊，是听着这样的音乐来喝那个无酒精的透明啤酒吗？ 感受一下吧。 听出来了是吧？《 千与千寻》的音乐片段。 对对对，这个说到日本，这样的曲子应该就少不了哈。 对， 刚才提到的这些关于请假的理由，会不会吸引你去这样的热门目的地呢？ 就为了去喝一杯透明的，然后口感又是你熟悉的那种饮料吗？也可以成为去日本的理由的。 对，我反正同事当中已经有人预定了哈，就还快走了。预祝他们在那边喝饮料成功。 好， 来，我们接着来说说今天的一些请假理由，那些发生趣闻的地方。来看看英国吧，反正每次都少不了他们。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英国的空中出租车，一听这个大家想到有一部老电影叫《第五元素》，里面布鲁斯利斯就驾驶的是空中出租车啊，还拉上了一个奇怪的女孩，那个女孩其实就是第五元素，对吧？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空中出租车，人家说了啊，这不是科幻小说，也不是说遥远的未来，四年内就可以成型拉客了。 哎， 这个英国初创企业垂直航空航天公司2016年才成立的公司，哎呦我的天，这么年轻一公司， 创业公司 啊，他们已经对创业板的是吧？ 已经建成并且可以试飞首款可垂直起降的电动飞行器，向运输行业实现空中出租车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去英国，尤其是在伦敦，你不敢轻易的去打车， 打车啊， 太堵，太 贵。 你在伦敦呢，可能也很少听到在那儿定居的人，比如说买个车呀或者怎么着的，没有停车的地方。那这样的一个空中出租车可能能够更大程度的去满足大家的需求。这款飞行器拥有的垂直起降技术可以让它准确前往不同的地点，它现在是能够以最快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飞行5分钟 啊，可以啊。 垂直航空航天公司呢已经获得了英国民航局的许可运营此款飞行器的这个许可证。六月份呢据说在格洛斯特郡的肯布尔进行了试飞。 已经试飞成功了。这个垂直航空航天公司的创始人叫斯蒂芬，他说啊，现阶段他们飞行器的续航时间依然不够啊，这跟电动车差不多啊， 五分钟是有点太短了。 是是，因为往返机场呢有的时候比城际飞行耗时会更长， 这是当然的。对，那垂直航空航天公司说了，计划有朝一日呢给飞行器增添自动驾驶飞行和按需服务的功能，用户可以让空中出租车前往自己所处的地点。 好，这家公司还说了，计划四年内针对特定城际路线开通空中出租车服务，比如说到从这个布里斯托尔到伦敦啊，到谢菲尔德啊，或者到利物浦啊，都可以开通这样的航线。 那么除了垂直航空航天公司这一家企业之外，很多家企业已经表现出了对于这样的空中出租车服务很感兴趣。比如说大家熟悉那个 Uber， 去年11月份公布了空中出租车的设想图，他们计划开发的飞行器呢大小是介于小型飞机和直升机之间的，所以体积并不算小。垂直起降，使用电池驱动，很环保。他们的计划是在2020年试飞，力争在2023年可以正式投放市场。 除了这个你刚才说的这家有名的公司之外，还有一家更有名的公司啊，英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商罗尔斯罗伊斯啊，这家公司七月份展示了一款用于空中出租车的动力装置。 这个价格我不想问，通常他们家没有便宜的东西。 没关系，他们这个投产以后啊，肯定是要大规模的要降价的。为什么？出租车嘛，你不能弄成，对吧？你看现在这个各个这个行业当中，尤其是运输行业，就再有名的那些发动机制造商啊，这个什么空客啊等等等这样的公司，你在最后做成的这个产品面向大众的时候，面向市场的时候，它还得有经济舱，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不用担心啊。 好的， 以后你会坐上罗尔斯罗伊斯的空中出租车的。 太期待了。再说一个英国的趣闻，在今天环球趣闻路上半段的最后一条哈，英国伦敦的自助洗衣服务也可以像租车服务那样异地可取。 我的天哪。说这个英国的这一家呢公司，他们是推出这样的服务，就是顾客可以在一个网点啊去交付你的脏衣服啊，你交给他们就行了，24小时从另一个网点把干净衣服拿回来。 这听上去有点不太可能哎，衣服你这个运输的成本感觉比洗衣服的成本还要高 啊， 对吧？ 会不会他们叫送快餐的小哥让他们来送呢？ 当地媒体这么报道的，说这个叫做 VClean 的服务商呢，本月即将会在伦敦众多的写字楼、健身馆和其他公共场所安装自助交付脏衣和取回干净衣服的机器， 感觉 自动售卖机， 真跟变魔术一样啊。 对。 使用这项服务呢，需要下载一个手机应用，一个 APP 啊，得到一个二维码，凭借这个二维码在自助机器上操作并且跟踪那个洗衣的流程。 嗯，顾客交付脏衣服的时候呢，需要从机器上取一个专用的塑料袋，把衣服装进去，再放到机器里面。同时呢，你在当时就可以选定我一会儿要从哪台机器取回衣服。 哦、开始就给选了啊！ 当然，你这不能说我临时起意，但是人家怎么给你送过去？这真跟任意门一样啊！ 是是。 这 VClean 呢会派专人从各台机器去收取衣服，送到洗衣厂，然后再把洗完的衣服放到你当时指定的那个机器里。 太棒了！就是你预计今天晚上会喝醉吐的到处都是、 哎、 衣服送到了某一个点啊，今天晚上回不了家， 记得在喝之前先做这样的决定啊、 这家网站还介绍了他们的服务，说如果你想把衣服扔在地铁站啊，第二天在上班的时候再取回来，你看我说的可以实现啊， 对， 没问题。或者您想把运动衣扔在健身馆的机器里，同时取回你之前扔在办公楼机器里的裙子和衬衫也没问题。 对，因为我很常见的是他们的上班族也会骑自行车 啊， 就骑那种很专业的那种自行车，然后会有各种头盔呀、护具什么的、然后你经常看到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他那个手把上挂了一个公文包， 嗯， 所以我会好奇说他们的职业装是装在哪里的、 会不会在那个包也太小了哈， 太小了， 装不下， 所以有可能会是放在 办公 室、更衣室或者怎样。 对，但是 现在如果有这样的服务的话， 你有可能会临时要更换衣服啊，特别是骑行装，你不可能穿着它。 对， 一天当中就 骑完之后，你就可以把一身臭汗的骑行装扔到这个机器里面，然后换上你昨天刚刚放进去的，就是职业装，洗干净了的、取出来换上。 嗯， 对对， 一天换三次衣服不再是问题。 对对对，不需要大包小包的这么拎着。好，环球趣闻录，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先暂时进行到这里，我们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在下半段继续跟随环球旅行家一起来寻找新的请假理由。 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一生惊堂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动一梁一瓦，构筑一魄铸天踏地般的匠心匠魂。9月29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五度倾力呈现。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三猎狗、白老虎、 白狮子、 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剧，只信金穗30天。 剧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 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环球趣闻录，我们在节前还是要找一找那些有意思的目的地。 嗯， 旅行当中的趣事，接下来我们说的一个挖宝的事儿。我记得前一段好像我们说过一个类似的啊， 嗯， 就是在 那是专门有人把那块地包下来，哎、 对对对， 我就给游客提供这样的体验。 那是个游戏，嗯，那是反正人家弄好的东西， 说不定今天挖完，我再往里塞点，然后明天迎来新的游客的。 对。接下来说的这事儿真事儿啊，说意大利一处这个工地啊，一个剧院的遗址，意外的挖到了宝贝。这个宝贝呢，今天听起来可能你觉得没有那么的惊讶，因为你经常在剧里面看到啊，在追剧的朋友，在看一些电影的朋友，可能都会看到 剧情里面那有可能是巧克力做的。 哦， 对吧？ 叫什么？巧克力金币？ 对， 金币巧克力。 但这个是真的。 我们说的就是金币。 嗯， 是意大利工人挖到了300枚罗马帝国时期的金币。 嗯， 也不知道归谁啊。这意大利工人呢，是在米兰以北的城市叫科莫的一座剧院遗址，意外的挖到了这些宝贝的。找到这些东西呢，据估算了一下，它们的价值很可能高达，大家猜一猜吧，几百万美元 啊， 300枚金币啊！我的天， 对呀、啊。 一定不是金子值钱，而是文物，对吧？ 对对，它的历史意义。 对， 这个建筑工人日前是在工地打造公寓大楼的时候，在这个克里索尼剧院旧址地下发现了一只石瓶或者石瓮 啊，就是装东西用的那个，石头做的。 对，里面有大概300枚，据信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末期，公元474年的金币。 嗯。 据悉呢，这个克里索尼剧院是1807年开幕的，在1997年关闭之后，它就变成了电影院。 这么长时间你们坐在那儿看电影，你们有没有想到过脚底下是什么？ 我觉得屁股发烫吗？ 全是值钱的东西啊。据这个意大利文化遗产和活动部的专家表示说，这些金币呢已经送到了位于米兰的古文物修复实验室里，由考古学家和修复师呢进行一些检验。 嗯， 文化遗产和活动部他们这个机构啊没有对这些金币进行估价，但是呢你们不估有人估是吧、 嗯、 意大利其他媒体报道说有人给算了一笔账啊，这个账算完以后发现几百万美元，我估计啊这都是少说的啊，因为这种东西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凡的嘛。 对， 那考古学家发现这个石瓶子里边除了金币之外啊还有金条呢。 哎呀， 嗯 钱币学家，我们来听。 对，钱币学家这个法基内表示说，不管是谁把石瓶放在那个地方，埋藏的方式说明是为了危险发生的时候可以拿了就跑。 哦， 是避难用、 应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发生了这个灾祸战争是吧，他从门口一拿就能走， 这是硬通货，因为藏的是这个钱币专家表示说，钱币上刻有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还有瓦伦丁尼安三世，还有安东尼奥和利比乌斯塞维鲁的头像，所以呢是不会超过公元474年的。 从这个上面来看，它到底是哪个年份的？ 对，通过这个头像来猜测它是哪个年份。 有时候你就想啊，就是这个，你看欧洲这样的城市里面，其实意大利呢，或者说古罗马呢，已经算是比较早的历史了。如果你要是在东方的话，那你过去咱们学的是这个几大文明区哈，要是474年就值这么多钱，要是再往早，真是不敢算啊。 对。 刚才说的这件事情大家再听一听啊，它是发生在一个电影院啊，那个剧院， 米兰以北的一个叫科莫的城市，现在去来不及了，但是大家可以去这个克里索尼剧院旧址去看一下。 对，因为意大利有好多这样的就是古罗马时期的，比如说斗兽场 建筑， 比如说那个它的剧院，其实那个时候的像很多我们在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里面看到的那样的遗址非常多， 建筑本身就有价值。 我记得他们还有那种，就是你看到他们那个叫流水系统，就是专门的上水和下水系统，包括还有那个时候的厕所啊，那个时候厕所特别有意思，连隔断都没有，就是你看那图片，他们那个厕所是社交用的，坐在聊天儿。古罗马，这说的是题外话，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趣闻。离开欧洲，咱们来看看别的地方。 我们又要来做这个像猎头一样的工作了，给你们介绍好工作啊。什么网来着？这个工作，今天介绍这份工作呢，工资高，还能免费旅行，叫做旅行保姆。 这后半句跟前半句我听的效果不一样。前半句我说工资高还能旅行，这不是旅游达人吗？一听旅行保姆， 你还是要付出一些劳动力的。 这概念不太一样啊。这是最近澳大利亚悉尼一名专门给这个有钱的人带孩子的旅游保姆，他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历。这个是女的啊，保姆嘛，女的比较多。她呢，不仅每天住星级酒店，而且还可以免费跟着她的雇主四处旅行。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去过了20个国家。 这个分享自己旅行保姆经历的女孩呢，是一个32岁叫金霍尔的这么一个女孩。她是从19岁开始就以这个职业为生了。 今年32岁了。 对，她已经很有经验了，在这个行业当中属于资深级别的。她就专门帮助有钱的家庭在外出旅行的时候照顾小孩。在她长达13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她跟随不同的雇主去过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像墨西哥、毛里求斯、美国啊。 这个32岁的旅行保姆她就说了啊，截至目前最喜欢的酒店，看人晒经历的时候就要说一下评价，最喜欢的酒店是巴布阿尔沙姆斯沙漠温泉度假村，那没听说过。但是他给介绍了一些地址啊，离迪拜大概一个小时车程。他说我特别喜欢那儿的日落泳池和无边的沙漠景色，当然也很喜欢墨西哥，当时住的地方比较奢华，一共有九个卧室，还有惊艳的海景。 我觉得他的这个评价呢还是值得借鉴的，很客观。为什么呢？因为他出行在这方面没有花费自己的钱，所以他不带有那种主观色彩， 就是不会想值不值，是吧？ 你很多时候你知道吧，咱们给出评价说这儿地好或者不好，那是因为咱们掏了自己的血汗钱 啊，后槽牙都咬碎了 啊。对，好或者不好都有些主观色彩。像他呢，反正不是自己掏钱，都是雇主来解决住宿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网站要收集评价的话，他这样的评价应该是对价值更高，是吧？ 对。 当然他说啊，住过的地方有很多地方他比较奢侈嘛，但是也很先进。比如说他说可以在屋子里用手机 APP 啊，打开楼上放映室的壁炉啊。 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个酒店房间还带有楼上放映室还有壁炉，这个 肯定不是一般。 这个构造我都不太理解， 是吧？ 对。 而且他用的就是智能家居系统， 嗯， 对不对？然后他说你们都羡慕啊，但是要享受这样的待遇呢，也意味着自己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说在全职工作的时候，一年可以挣10万澳元，大概折合人民币将近50万，每周呢只能休息一天，基本上现在这个用育儿嫂的家庭也都是这样哈。这个是一周休息一天，照看孩子的计费呢以小时来计算， 有的时候他全天24小时都要工作， 嗯，因为有孩子， 主要工作就是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对， 这点其实挺困难的， 嗯， 尤其是当他们在不同国家的时候，做这份工作你需要平衡很多事情，比如不能让孩子们饿着，也不能让他们发脾气， 嗯，这个他还介绍了说，有的时候呢，住的地方那酒店的员工啊，能够帮自己很多忙呢， 嗯， 他经常会提前打电话给酒店，让他们先准备好孩子们喜欢吃的东西，然后等他们回到酒店的时候，孩子们就不用等很长时间就可以吃晚饭了， 嗯， 反正孩子满足，这是他的首要的任务， 对，嗯，当这个金霍尔休息的时候呢，据说他可以随意的去游览当地景色，比如去博物馆啊、画展啊，或者体验当地文化。 嗯， 当然也可以尽情的享受酒店提供的服务和设施。 嗯，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他住的都是7星级酒店。 怪不得你刚才说没听说过， 没有 那样的房间， 没有感受过。对， 那样的房间是什么意思啊？ 对。 同时呢，这个旅行保姆工作期间的花费呢，这个我们都能够想象。雇主承担一切花费， 嗯， 啊，比如说这个交通费就不用说了，机票啊、话费、住宿费，这么多年来呢，他跟着雇主，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去过20多个国家啊， 嗯， 其中包括有比利时、丹麦、毛里求斯、新西兰、英国、法国、俄罗斯、墨西哥、美国，反正哪儿哪儿都去了。在那些地方，他说他总能发现新鲜事物，基本上每年他还有4次的海外旅行机会，每次的时长是1周至4周。就是生气归生气啊， 每年有4次海外旅行的机会。 当然了。你看说的这些都是享受，我们还得说， 当然 得有这样的这个本事，你没有这个金刚钻是吧， 对， 你甭管那个活， 哎， 对那些也想跟他一样做这行工作的人呢，他也给大家有些建议，他说， 就是，如果你想干我们这行最需要的一个品质就是， 哎，是什么， 真的得特别喜欢小孩， 对，袁一这一点就具备了。 那是当然的。对对对。 然后他说现在这个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确确实实已经有这么好的一个条件啊待遇，他说如果你想提高竞争力，你可以参加一些培训， 各种证， 对对对，让你显得更加出众一些， 嗯， 或者你可以与一些中介进行合作， 金牌月嫂， 还真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放在咱们国家不就是这 样，人家也是，也 其实是一样的嘛，对，都有这样的需求， 而且他还补充了，他说做这个工作你需要很强的灵活性，你肯定啊，你跟孩子打交道你不能讲道理，对不对， 对对对， 他说当你在旅游期间呢提供保姆服务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你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航班延误了，行李丢了，酒店这个火灾警报了，然后旅行途中还要举行各种生日 party， 那这个时候你都得提前有所准备，而且得应急。 说实话，这份工作确实不好干，就是跟孩子打交道这件事情， 嗯， 尤其是24小时，你对他们进行贴身服务的时候， 嗯，因为原先在做的就是这工作，对自己的孩子就是贴身24小时啊，还做不到，你还得来直播呢。 对，我做不到，做不到，我还不够专业。 等你做到了这个工作， 你还不能跟亲妈一样说你跟他生气，你还不行，因为雇主会受不了， 嗯。人家是孩子的父母，对吧？人家要怎么做， 人家都不生气。对，所以这份工作其实听起来好像见的世面很广哈，享受也比一般人都要来的高级，但是其实确实不好干， 啊，对， 嗯， 说了半天这个，嗯，我们看休假之前说这个工作的事儿，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让大家努力工作啊，好好的熬过这段， 毕竟这个一年有4次海外旅行的机会 是 吧， 是吧， 好好努力吧，大家 朝着这个目标咱们共同前进， 把咱们自己擅长的那份工作做好了， 嗯， 你也会获得同等的待遇和享受， 嗯，甭说了，擦擦眼泪听听歌吧。 环球旅行家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最后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很有意思，是由任素汐这样一位《驴得水》当中那个女主角， 话剧女演员， 对，来演唱的汪峰的一首歌 啊， 对， 再见青春。 好，我们在节目最后感受一下，嗯，也欢迎各位稍后继续关注北京文音广播为您带来的《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我将在冬日的黎明出发，伴着流言纷飞的过往，伴着花谢曾开的芬芳，在梦碎的时候出发，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余晖从记忆的指尖滑落，带着哭过呐喊的绝望。